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，京城听戏何处去，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的节目呢，为您介绍沪剧和豫剧的作品。上半时段要请您欣赏的是沪剧《敦煌女儿》，本周上海沪剧院历时五年精心打造的原创大型沪剧《敦煌女儿》参加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和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特邀演出，分别在梅兰芳大剧院和北大百年讲堂上演这出《敦煌女儿》。对于沪剧啊，北京的观众其实并不陌生，从当年的《芦荡火种》《罗汉前》等等名剧，一直到近些年来上海沪剧院每年的进京演出，都受到北京戏迷的关注。上海沪剧院院长、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女士在接受戏迷乐的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， 就是我们是上海的本土的一个文化，它是上海的一个很亮丽的一个名片。那么在上海呢，我们还是群众基础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呢因为受语言限制，我们所以走出上海或者说到了北方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小困难的。那么这几年呢，我们坚持来北京演出，其实就是想要打我们的影响力，就是来传播沪剧艺术的。那么一次一次的演出，其实我们已经收获了很多，收获了很多北京的那些观众朋友们的一个支持和喜爱。很多以前从来没看过那都会来说，哎呀我第一次看，或者上次你们来我们已经看了，就类似这种，就让我觉得很欣慰。因为我们只能用这种投入的一种方式，带着我们认为的最佳的作品来做一些传播工作，这样才会对这个剧种的发展，对这个剧种的这个推广是非常有利的。那北京呢是中国的首都，也是文化的一个中心，所以来北京演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我们每次到北京来演出，我们还要到北大去，到明年或者后年我们还希望计划要到清华去，高等学府啊，如果我们在那儿能够站住脚，那儿的年轻观众学子们能够喜爱，那么我们就是播撒种子，不见得马上就有收成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长期的来坚持做这件事情，那我觉得成效是会很大的。比如说我们北大，我们已经连续3年的这个计划合作了，应该说今年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，那我们还要坚持后3年，所以一次一次的推进，且对我们这个也是一个考验。就我们既然带着这个作品来，我们就希望从这各个方面吧，都是能够代表着沪剧魅力的作品。 那么这次上海沪剧院进京演出的作品是原创大戏《敦煌女�儿》，讲述了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的故事。50多年前，刚刚从北大毕业的上海女孩樊锦诗独自一人来到敦煌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。几十年间，她用坚韧柔情润泽戈壁大漠深处，着手建立了享誉世界的数字敦煌。下面我们就先来请您听一段沪剧《敦煌女儿》片段，毛善玉扮演樊锦诗。 那晓得吗？此地为啥叫莫高窟？莫就是母了，没比伊更高的窟了。开凿莫高窟，共经历了10个朝代，内有735个洞窟。 两千四百行政厕所，有四万五千平方米的精美壁画，桩桩件件是珍品宝贝，每一个洞窟都有动人的故事。喏，就搿两百五十九窟，开着设定不同的故事吧。十来和尚听分明，娘是光愁月，千余年前不为是神，佛印娘娘的魔钢。丝绸路上一个年轻人，他越过风沙雨花秋，要刻一针时代塑像是留神。这个年轻人说了眼鼻几痛苦，一心为仇定不渡，说今生从此后，他年年生活在洞里，轻易不出痛苦门。是否一人你否你是你要出不一阵，只见他云发高洁美人，两儿手机不一阵，上台半起须弥陀，坐下鸟上起祥云，双手捏手定音，为美是莫看是人，可是公家他左看右看不满意，好似画龙红飞的金，真是不懂。非雕琢不成形，春去秋来一萧索，岁月穿得白马身，莫不是心神观天地，莫不是一拥进乾坤马，如今See 立起一句发动弥巴妙生辉 哈利路 哈利 岁月 自 以上您听到的是毛善玉演唱的沪剧《敦煌女儿》片段。应该说这版《敦煌女儿》是上海沪剧院携手金牌创作团队历时五年的力作，倾注了艺术家和主创团队的心血。毛善玉是这样介绍的： 敦煌女儿从我们开始关注这个题材，有一个范景思先生为敦煌贡献了一生的时候，那前前后后到现在应该有七年了。然后我们在第一稿演出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又推倒重来，重新组个团队，重新演绎，到现在已经也五年了。所以一次一次的打磨，其实我们就在不断的探索，我们希望这个戏是可以感动人的。虽然他这个范院长的一生不见得是惊涛骇浪，不见得流血牺牲，但是他这个平凡的人生其实是一件伟大的一生，是美丽的无怨无悔的一生。那么我们想把他这个种精气神，对事业充满着这个热爱，充满着理想的这种人生，能够用我们很当代的这种表演或者诠释的方式来表达。所以你看他们夫妻是一直很恩爱的，但是不见得就没有拌嘴的时候，他们有拌嘴，但是怎么拌嘴他们还是那么好，那么要好，上海人讲要好。那么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他们两个是心心相印，他们都是这个学科出来的，所以互相之间很多的理解，很多的支持，一次一次的边演边改，这是表达了我们的一种决心，能够塑造成那种正能量的，但同时它又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合一的这个艺术作品。那从我个人来说呢，我觉得演这个戏我其实很过瘾，但是挑战也很大，因为它的跨度很大，它在秒变里头，一会儿变成25岁风尘仆仆赶到敦煌的大学生，一会儿他就到了已经青年的学者，再一会儿他到了老年的大学者，这种的这个起起伏伏，对表演对唱腔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考验， 对演员的体力和精神状态也是一个考验。 是是是，我觉得这个体力的考验是真的我前所未有的，因为这个他风尘仆仆来敦煌的时候，他还是那一种青春朝气，那从我个人的年龄来看，我已经不存在有青春朝气了，所以我要演他那个年龄，我的这个整个的神态体态状态，那你必须要去符合他，所以这个也会很累着我。然后呢到了老年状态呢，那我还没到这个年龄，所以呢你还得要去从形式到神似体现出他的这个独特的精气神，所以我觉得又过瘾又挑战，也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。 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再欣赏一段毛善玉和他的同仁们在沪剧《敦煌女儿》当中的演唱。 洞空荡荡，心如深渊温热苍茫，带着几 神来登王，只有一种哦。初心不敢改，五十年前三结扎，誓言生生相而忘。一结扎，青春留在苍凉大漠；二结扎，赢为了一日登王。三结扎，世间那瑰宝像是金乌来主打，千难万难绝不退让。登王慷慨留我，我誓言留日。 让您听到的是毛善玉主演的沪剧《敦煌女儿》片段，我们也感受了沪剧的细腻传情。上半时段戏迷乐就先到这儿了，主持人尚远邀请您在广告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戏迷乐，咱们接着聊戏听戏。

些话儿不太懂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谁又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，董酒窖藏系列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上半段呢，我们听了细腻婉转的南方戏，下半段呢，咱们听听北方戏，也是大剧种啊，河南豫剧马金凤老师的名作《对花腔》选段。戏迷朋友知道，豫剧呢有六大名旦旦角的六大流派之说，马金凤老师是唯一健在者，也是六位艺术大师当中舞台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位。今年马金凤老师已经是96岁高龄了，还精神矍铄，我们也祝愿马老身体健康。说到这出对花腔，我相信大家啊对这个剧情并不陌生，因为不止豫剧唱这个戏。故事呢说的是隋朝末年，罗毅在进京赶考的途中病倒在江家集，被江桂枝的父亲救回了家中，而且呢让自己的女儿江桂枝向罗毅传授江家腔，两人一块练习，互生爱慕，由江桂枝的父亲做主，两个人结为了夫妻。一年之后，罗毅再次赴京考试，此时江桂枝已然身怀有孕。一别多年，罗毅不见回头。罗毅呢，后来到瓦岗寨又娶了秦氏为妻，生了儿子，就是罗成。再说江桂枝这头生下了儿子，哎，又有了孙子。机缘巧合，江家和瓦岗寨又碰到了一起。这个时候啊，江桂枝就提出来，老罗毅，哎，就是我的丈夫。但是老罗毅出于种种的原因不肯承认还有这么一段前情。江桂枝和罗毅二人比武对花枪，罗毅哪胜得过江桂枝啊，这枪是人家江桂枝教的嘛，被打下马来，羞愧万分。在大家的劝说之下，罗毅呢向妻子认罪，夫妻重归于好。下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听马金凤在对花腔当中有一段长达17分钟的唱段。 孙七， 兵大刀，俺的家庙里请陈去老爹爹又弯曲，又只见落衣缠到俺家里，请来个名医呀，与他治病的老爹爹把他的病治好，在大厅以内他言说我的姑娘啊，你不知晓啊，咱的客厅内来了一位俊公子，只长得那个又白又胖，他的相听此言呐，心欢喜，一心心倒在客厅看看去，带领丫鬟把楼下在客厅门外我停住了去，那个窗户高，我的身材低，小丫鬟她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她单来两个八砖一块皮，我牵牵身墙上去，用时间撕破了窗棂上的纸，木匠雕像看仔细，我站在大厅以外哭相依稀， 出门的老闺女，俺的娘看透我的心。 是你，说起来难大两岁正般配，可就是个外乡人呐、啊。可是不像你，我一看俺的娘她不愿意，我脸一沉头一低，我哼了一声脸朝西，我低下头来不言语，那小子绝对能拴住个驴呀。 Thank you. 个夸我的罗胸儿厚，那个说呀，老妈妈可算一个有福的。我正给街坊邻居来谈论，从外边跑进来了我的罗胸儿，他言说听见人家纷纷论议，说他是有娘没爹的儿，我的儿哭着把父亲要，问得老神，我也泪悲啼。给罗姨分别时，我才20，老神今年我61，40年的活管我咋熬的？过去的事我也说不得。俺这母子抱头泪如雨，来了个乡亲，他是走外的。俺言说见到俺那老罗姨，他现在瓦岗山上。居家援军得了这个信儿，你行行找他，你要讲家的，我再说不把那老狗来找，那么想想我孙妻，我儿妻，小孙孙，我的罗兄儿，俺居家老少都乱不已，我再说来吧狗来找，那么看看60、70的个老麻子，带孙妻和儿妻，家郎院工和仆女，我长了一脸苦楚皮，又长一头白毛衣，天哪你背里找女婿，那外人知道是啥道理呀、啊？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金凤老师演唱的豫剧对花腔片段。马金凤6岁跟父亲学习河北梆子，7岁登台，9岁改学豫剧，14岁挑梁当主演，几十年舞台耕耘，形成了豫剧马派艺术。马金凤也被誉为洛阳牡丹、穆桂英挂帅、对花腔、花打潮，这都是他的代表作。马金凤老师因为穆桂英挂帅驰名全国，梅兰芳先生对这出戏也非常的感兴趣，对马金凤也特别的喜欢。马金凤后来拜在了梅兰芳先生门下，成为了梅门弟子，梅先生还送给他一顶凤冠，这顶凤冠一直被马金凤珍藏着，历经风雨年代也被保存下来，一直随马金凤演出多年。这顶凤冠见证了京剧、豫剧两位大师深厚的师徒情谊。大家也知道，1959年梅兰芳先生根据豫剧改编了《穆桂英挂帅》，成为了梅先生晚年集大成的作品。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时候，马金凤和梅葆玖两位艺术大家合作的京剧豫剧版《穆桂英挂帅》片段。